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com。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供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贾建强，我们倡导。开车不看手机，吃饭不看手机，出游不看手机，多一点时间陪陪你的家人。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手指划过屏幕，声音划过时间，我们划过记忆，留取芬芳。969城市放牧，和你在音乐当中分享有共鸣的人生。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下面的时间，欢迎你的聆听。 我觉得人生只有经历3件事，才能够真正的历练我们的心性。一个是失恋。这样就知道人跟人关系的本质并不是占有，而是两个独立的人慢慢的靠近。第二个就是赔钱了，不管炒股还是买房，你就知道贪婪是理财最大的心魔，然后就不会再患得患失了。第三个就是跟人大吵一架，这样你就知道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重要，你谁都说服不了，就慢慢开始淡然，不再跟这个世界较劲儿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只能我们慢慢的妥协。这3件事经历过了才能够成人。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最想去第一名是美国，然后第二名是泰国，第三名是欧洲，比如说意大利、西班牙，然后挪威。每年的话就是会利用一下公休的时间出去玩，但是每年只能去一两次，就国庆跟公休这样子，真的玩不够，然后钱也不够。 如果给你三次机会免费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又是因为什么呢？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泰国曼谷，这下都是星云旅行清单上还未完成的一行小字。不是因为细软的沙滩，也不是因为自由女神像的那一抹蓝，而是因为有关于他们的每一部剧都给星云平淡的生活找到了一些出口。 欧洲的话，因为它文化也是蛮久远的，然后那些古迹啊、博物馆啊，拍照比较好看。然后之前是看英剧，看福尔摩斯，然后就很想去英国，然后很想去那个贝克街，然后去敲他们那个门，华生跟夏洛克那个门。 对。 The name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address is 221B Baker Street. Are you all happy? It's not decent. Who cares about decent? The game, Mrs. Hudson, is on.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作品，任何一个时代，贝克街的公寓都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居所，所以必不能错过。走出伦敦的地铁，你就会发现在贝克街的砖墙上印满着有大侦探叼着烟斗的形象，街道上还树立着经典的福尔摩斯雕像，而现在的贝克街221号已经被建成了福尔摩斯的博物馆，游人是可以走进公寓参观小说当中维多利亚时期大侦探和华生的房间，也可以在楼下的商店里买到各种各样与福尔摩斯有关的纪念品。 泰国的话是因为喜欢看泰剧。 这个还蛮另类的，大家都是喜欢看美剧还是英剧？ 主要是看韩剧还有港剧，那些剧已经腻了。泰剧的话就是之前是看偷偷爱着你，是用漫画来改编的，就是觉得泰国人长得还蛮漂亮的，就是那混血的，然后小鲜肉也不错。然后也比较创新吧，现在也比较搞笑。 采访的时候，我和星云坐在公共接待区靠窗边的位置，我看着他一边感叹泰国的美丽风光，生动描绘的样子和半个小时之前还在工作状态当中不苟言笑的他完全判若两人。 有很多人都是看着美剧学英文，你会看着？ 不会。 不会吗？ 难学，太难学了，就很像壮话吧，很像我们这边的壮话，乡土气息比较重。 你能说一两句吗？ 不是，就是没谁。 单个的几个词可以，你一句话呢？ 一句话，我来自中国，好像是产马扎布拉贴金，好像是这样说。 外行听起来就觉得还好啦，说的还挺标准的。 但 是说的对不对？ 对啊，是啊，可能去到那当地是没办法。 追剧是因为我们能够在电视剧里找到共鸣，或者说是满足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不能实现的小遐想。然而置身于取景地当中，细细品味剧中的情节，也会别有一番风味。我觉得甚至还可以跳出电视剧，亲自去验证一下那一些景象是真的那么美呢，还是影视剧后期特效的渲染结果。我就是夏洛克女友。 眼睛有 5.76 亿像素，但是我们终究看不懂人心。如果他爱你的话，怎么舍得和你暧昧呢？生活其实挺简单的，喜欢就争取，得到就珍惜，失去就忘记。 Did I disappoint you or let you down? Should I be feeling guilty or let the charges run? Cause I saw the end before we began. Yes, I saw you were blinded and I knew I had won. So I took what's mine by eternal right. Took us so loud into the night. It may be over, but won't stop there. I am here for you if you'd only care. Touch my heart, touch my soul, change my life and all my goals. A love is blind that I knew when my heart was blind by you. But kiss your lips and hold your head, share your dreams and share your bed. I know you well, I know your smile, I've been addicted to you.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I am a dreamerWhen I wake, you can break my spirit. It's my dreams you take. And as you move on, remember me. Remember us at all we used to be. I've seen you cry, seen you smile, watched you sleeping for a while. I'll be the father of your child. I spent a lifetime with you. I knew your fears, you know mine.We're held down, but now we find her. I love you, I swear that's true.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friend. You have been the one. You have been the one for me.And I still hold your hand in mine when I'm asleep. And I will be my soul in time when I'm kneeling at your feet. Goodbye.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要轻易放弃一个每天都会想念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几个了。哪怕在一起要吃很多的苦头，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生活的苦会随光阴淡去，但是失去挚爱的疼痛，时间是没有办法洗涤的。多年后能够让我们心痛的，就是当年轻易放弃掉的真爱，你说呢？ Whenever Before it goes from bad to feeling worse, I turn off my phone, I get down low, and put my hands in the dirt. I try to stop the world from moving so fast, try to get a grip on where I'm at, and simplify this dizzy life, and put my feet in the grass.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to work,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The only explanation for a high rise must be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get high. Where my food is grown,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to work,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All right, let's get Jurassic on this bridge. We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now we're swinging from the tops of the trees. Oh, we are animals, we are wild. And to truly be forgiven, we must all get back to living with the land in harmony.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I'm going back to work, I'm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很多人都是在学会说话没多久之后就学会了说再见，但是我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学会应该怎么样去告别。年纪还小的时候，我们总是对不久之后还能够再见的充满了各种没有道理的信心，但是经历了一次次漫长的告别之后，对重逢的期待就越来越小了。能再次相见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再见之后还能不能维持最初对彼此的感觉，充满了各种不确定。 越近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你啊，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寂寞。 这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寂寞。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救我，空气很失落，因为寂寞。 是尤若英，你说为什么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我想那是因为让我觉得温暖幸福。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那个时候我们说话都喜欢用终于，就像终于放假了，终于毕业了，终于离开这里了，好像任何的告别都像是一种解脱。最后才发现，那些自以为是的如释重负才是最让我们怀念的。没有什么会等我们，就像所有的曲终人散和分道扬镳一样，到最后可惜的不是离散，而是没有好好的和那一些东西告别。 你的告解像韩剧一样催泪，感动的我怕坏

顶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 家都留，你心太安静，你混乱的游戏，我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 是精彩的，而声音却更富想象，我们的心情也可以用音乐来撰写。这一期的969城市风幕就到这里，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敢仔细看你，只怕就此迷失自己。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仔细问过我的心底，到底付出真情几许？虽然你从不曾在意，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你并不是我的唯一。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吹着夏天的晚风，一起去散步，带着一只胖小狗，心情很轻松。疲惫、无奈和忧愁都丢进风中，只要牵着你的手，就会做好梦。小小的幸福，不要不满足，是一起走过的路。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铭心刻骨，都是最伤的功夫。小小的幸福，不要不在乎，要我们一起呵护。从小小的种子到长成一棵大树，要很多个朝朝暮暮。冬日午后的阳光让我很享受，看着你晒的衣服有小小感动。日子总是偷偷的从指缝流走，还好有你陪着我，让我不寂寞。 小小的幸福，不要不满足，是一起走过的路。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铭心刻骨，都是最伤的功夫。小小的幸福，不要不在乎，要我们一起呵护。从小小的种子到长成一棵大树，要很多个朝朝暮暮。小小的幸福，不要不满足，是一起走过的路。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铭心刻骨，都是最伤的功夫。小小的幸福，不要不在乎，要我们一起呵护。从小小的种子到长成一棵大树，要很多个朝朝暮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铭心刻骨，都是最伤的功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小小的种子到长成一棵大树，要很多个朝朝暮暮。 要不在乎，让我们一起呵护。从小小的种子到成长一棵大树，有很多个朝朝暮暮。 记得当时蓝色的天，永远活在春天，一起跟青春相恋，背叛许多无聊诺言。拉开了时间的窗帘，你在我回忆里留言，怀念到不如相见，你的眼睛是否晴天。多少眼泪路过我们的相恋，曾经多少缘分划过我们的指尖，曾经多少咖啡征服我们的失眠。人生到底有没有改变，你的呼吸我能听见。 Always friends, closest friends, all the friends, best friends, 谁遇见 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找你十年后的自己，流的泪受的伤会过去，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遗憾不留在心底。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感谢你留给我勇气，就算未来遭遇风或雨，至少还拥有回忆。习惯一个人淋雨，也习惯关心，走累了自己将自己抱紧，把眼泪藏心里，听惯了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流的泪受的伤会过去，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遗憾不留在心底。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感谢你留给我勇气，就算未来遭遇风或雨，至少还拥有回忆。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流的泪受的伤会过去，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遗憾不留在心底。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感谢你留给我勇气，就算未来遭遇风或雨，至少还拥有回忆。就算未来遭遇风或雨，至少还拥有回忆。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站在魔法阵中央， 用心去 敲 光照亮。喧嚣已厌倦了吗？那就期待吧。大步伐未有所变化，相信吧，不要害怕，勇气无限大。烦恼放下，快像魔法城堡进发。 又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 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已经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你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所有 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我。 回山崖却能拥着落花回家，时光带不走半粒沙。多少看似一念之差，却是千百次注定的变化。就算风花散落天涯，心中还有青山绿水美如画。不是我变，一切都在改变，不变的只是从前。沧海桑田，路过太多喧哗，孤单渐渐 天真晚霞人生，抬头见一抹花雨染不上莲花，泉水流转不回山崖，却能迎着落花回家，时光带不走半粒沙，多少看似一念之差，却是千百次注定的变化，就算风花散落天涯，心中还有青山绿水美如画。不是我变，一切都在改变， 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夜的时分被一个梦给拆穿，没忘记那个人，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一份爱会出现些成长来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也残忍，让旧情 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傻傻孤单，偶尔傻傻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希望有人陪 时候会想你，却不敢告诉我自己，一颗心为你打着伞，眼睛却为你下过雨，飘雪的时候会念你，任由相思无能为力，当岁月掀起爱的潮汐，彼此错过了就该放弃，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时光已经消失回不去，就像当初情在何起，缘来缘去都是天意，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一切都像在随风听雨，有些曾经走得很快，依然清晰，虽然很痛，但却很美丽。潮汐，彼此错过了就该放弃，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时光已经消失回不去，就像当初情在何起，缘来缘去都是天意，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一切都像在随风停，有些曾经走得很快，依然清晰，虽然很痛，但却很美丽。哦，如果有一天再相遇，也许问候只有三两句。却很美丽，有些曾经走得很快， 依然清醒，虽然很痛，但却很美丽。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近我的一点孤僻来自一条小痕迹，朋友来电留言发短信，但我都没回应，所以给自己放了长假，看几十部电影。 一点逐渐逐渐变忽意，纵相对却无意。情情梦梦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下前一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相妻不声不响，我跟你已告别，已无意。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一点点却很远。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脸，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 下映红了你的脸， 想坐上一辆列车，看窗外轻舞飞速倒退，我能感受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啊，融化我所有一切决心，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啊，燃烧我蠢蠢欲动灵魂，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啊，照亮我茫茫未知旅程，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就在你的手中，晃来晃去，就在我的眼前。夕阳伴随着我们西下，晚霞映红了你的脸。我多想坐上一辆列车，看窗外轻舞飞速倒退。我能感受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